小象要回家。圆圆在幼儿园里最喜欢玩具小象了。瞧，小象耳朵大大的，鼻子长长的，身子圆圆的，多有趣啊！有一天，圆圆和小象玩得正起劲儿，王老师说：“快放学了，该收拾玩具了。”小象一听，连忙跟在他妈妈大象后面向玩具橱跑去。圆圆一把抓住小象的尾巴，把小象拖到身边，对着小象耳朵悄悄地说：“小象，小象，上我家玩去。”说完就把小象塞进胸前的大口袋。圆圆带着小象，别说有多高兴了，一路上唱着歌：“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我把小象带回家。”圆圆一进门就嚷起来：“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！”他这么一嚷，床底下大盒子里的玩具动物都跳出来了：长耳朵的兔子，胖乎乎的熊猫，还有猴子啊，长颈鹿啊，都一下子跑到圆圆和小象身边来。圆圆和小伙伴们手拉着手，围着小象又唱歌又跳舞，快活极了。可是小象低着头，脱下了长鼻子，一声也不响。玩了一会儿，圆圆打了个哈欠，想睡觉了。玩具动物就回到床底下的大盒子里去。圆圆抱着小象钻进了被窝，谁知道小象怎么也不肯睡，一面哭一面嚷嚷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妈妈！”还用长鼻子甩来甩去，把被子也甩到地上去了。圆圆连忙哄小象：“不要吵，不要闹，我当你的妈妈好不好？”说着，抱起小象跳下床。他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嘴里咬着一条毛巾，长长的拖在地上，真像大象妈妈的长鼻子。“你不是我的妈妈，妈妈来呀，我要回家！”小象嚷着就往外面跑。圆圆急了，扑过去一把抓住了小象的长鼻子。小象甩开了圆圆的手，一跳跳上桌子，把长鼻子伸进金鱼缸，扑哧扑哧吸了许多水，朝着圆圆喷去，喷得圆圆眼睛也睁不开。圆圆慌忙在床底下躲，一下把大盒子碰翻了，把大盒子里的小伙伴闹醒了。他们问圆圆出了什么事，圆圆抹抹满脸的水，喘着气说：“小象吵着要回家，它是玩具，怎么会有家呢？”小象说：“我有家，我有家，我的家在幼儿园的玩具橱里，妈妈和小伙伴们找不到我，要急死了。明天小朋友们还要等着跟我玩呢。”圆圆一听，连忙拿了望远镜，爬到长颈鹿的脖子上去，朝着幼儿园里一看，啊，幼儿园里乱哄哄的，小汽车瞪大眼睛，把屋子照得很亮很亮，小鹿啊，小猴啊，还有小兔、小狗、小猫和布娃娃，他们跑来跑去，跳上跳下，正在找小象。大象妈妈哭得真伤心：“小象，你在哪里？孩子，快回来呀！”圆圆看见了，心里真难受，他连忙跳下来，抱起小象，亲亲他的大耳朵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小象，下次 我再也不把你带回家来了，我马上送你回幼儿园去。小象甩了甩鼻子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缝。妍妍抱着小象，骑着长颈鹿，来到了幼儿园。玩具橱里的小伙伴看见小象回来了，都乐得乱蹦乱跳。大象妈妈搂着小象，亲了又亲。妍妍也笑了，心里真高兴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